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半生。今宵微寒路上，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，燕翅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田。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。他乡风露更浓，千军杂万要保重，去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 车窗在熟悉的路上，哼着你爱的那首歌，初疼你是几千怀念残响，全家福的旧相框，你牵我从弯弯小巷，风吹过落叶的地方，你说孩子勇敢地去闯，去看世界的模样。唱爱